好，欢迎到 Otata Channel。 这个礼拜呢就继续是强国强化州第二波，上礼拜就是上个荷拉夫搞乱就大龙，今个礼拜就另一只应该都算是年度大作嘅，喺手游界里面都唔系，因为系跨游戏界啦，因为佢 PS 版都有。 大唔大我唔捻知，我就知嗰啲韩国好捻多，四位都讲紧。 系啦，咁啊自我介绍先，我系杰特。 末日。 系啦，今次呢就原神事件。 即系首先就点讲啊？一隻手机 game 叫《原神》就喺上个礼拜出咗啦。虽然其实我哋如果大家有睇新闻嘅，有睇我哋新闻嘅话咧，应该记得之前我哋其实都提过呢单嘢，提过佢嘅，但系就唔系唔系咁多资料啦，因为佢。嗰陣時仲未出啊，咁就冇咁多，未有咁多嘢，即係佢得係得啲宣傳畫面啦，嗰啲嘢去俾冇咁多燃料俾人燒啦嚇。佢而家出完之後咧，大家發現咧，佢真係完全只係抄細膽簡單，出現咗好 Q 多嘅問題。咁啊，同埋亦都因為佢個廣告打得好大，四圍都講緊，所以就資料多咗啦，咁我哋而家咁啊，將佢搜集成喺所有咁啊， 暫時應該去到而家依刻，暫時未有啲再大啲新料，所以可以講下先。因為之前其實球局上一個禮拜七係叫日日都有新嘢咁就去到。 冇啊！大家因为佢入咗呢个媒体焦点，咁啊变成大家会去挖掘嗰啲咩咯。咁而家暂时以我见到嘅媒体嘅任何报道都好啦，应该都冇我所知道咁多嘅。即虽然啦，唔系话我有啲咩独家资料，而系话我汇整咗个资料，应该系仲多过任何一个我见过嘅啦吓。 咁嗱，讲下其实讲下大所谓广告大啦。印象中一只佢虽然就话严格嚟讲，其实就唔算手游嘅，因为佢本身包括咗佢 PS4 版。电脑版啦，跟住 Android 同埋 iOS 版四，即系叫做跨平台版嘅。而呢只 佢系冇 Xbox 版啦，不过应该系因为佢个目前呢个主力系仲系站喺亚洲上面嘅，所谓亚洲其实中港台日嘅地方啦吓。 因为如果讲真，即系如果你唔系出美欧打欧美市场，你真系冇你都唔会出 Xbox 啦。甚至讲就系你的士打欧美市场，你都可以唔使出 Xbox 嘅，大家心照啦呢样嘢。不过呢个另一个问题啦。 佢 PC， 佢即系佢要你欧美要打通，咪用 PC 打咯，冇分别咯。X 啊，咁啊，咁翻嚟啦吓。嗱，广告真系打得好卵大咯。 大到咩程度？首先以前首先就各大嘅传统，即系几个老牌媒体，即系 Game 啊、花美通咧，都有做特集嘅，即系所谓叫入新手攻略嗰类嘢啦。然后就各华文区就唔好讲啦，即系各大个睇开各大嗰啲网媒都已经系咁做宣传啦、做攻略啦、新手入门啦、kick card嘢，然后各个Twitter 啊嗰啲嘅就一堆广告，甚至我香港我唔知有冇记错啊，我唔敢，因为我立眼睇到我系恶咗，而冇话特登留影低相嘅。香港好似都有巴士广告，系去到九尾狐嘅。 最少佢係有針對香港落廣告嘅，但係我就因為我呢期我都少出街啦吓，我係見到喺 Twitter 入面篤咗入面有廣告，而且係我篤咗入去之後，佢跟住問佢，我因為Twitter 可以問佢點解個廣告出現喺度，跟住佢有個掣俾你，佢會話你聽，跟住佢話係因為我處於身處嘅地方係香港，因為嗰陣時冇開 VPN， 所以佢俾咗個廣告俾我。我諗緊係，喂，好少見遊戲啊！你喺香港落廣告，即係點話？點話香港本地嘅遊戲咧，即係香港有 server 啊嗰啲咧，就會見到有嘅。但係即係唔係香港貨香港嘅遊戲咧，而有喺香港落廣告，其實好少見。 同埋始終香港市場其實真係細嘅，咁你落而家你落廣告其實就唔係好著數，即係條數圍唔起啊！ 咁呢、這個咁又點講啊？你市場細，你個收費都低嘅，但係我只係奇怪佢係連香港都會社交埋咁解啫。因為我開住 VPN 嘅話咧，佢會喺日本度都會同我講嘅。但係喺日本 VPN 嘅話咧，佢就話我聽俾個廣告我睇嘅原因係因為我中意遊戲，即係佢知道，即係 Twitter 知道我中意遊戲，所以佢就推呢個廣告俾我咁咯。 嗱喺日本 IGN 就報咗單料，就話佢首正系手机版啊，只 mobile 版咧就1700万下载数啦，就推断收益就53亿日元，推断啦，系咪真就唔敢讲啦？以一个手游嚟讲系好夸张嘅，同埋点咁讲就系好而家呢个年头去到咁大规模嘅宣传咧，系真系连几间大厂即系 Capcom 啲传统大厂都未必做出，有冇啊？连 Capcom 都唔会肯疯狂卖广告啦，喺 Twitter 啊，同埋就系啲杂志入传统老杂志啲。以前系唔会报嘅，就系佢个大佬，就佢我觉得就系，即系当我如果我唔睇嗰个，即系我如果我唔系我冇留意开嘅话，我仲以为 哇，系咪边间传统嘅三 A 大厂，即系嚟话Konami 啊、Capcom 啊，或者系光荣嗰啲卖嘅新作？咁就咁呢个佢嘅级数做，我都觉得系大嘅。更何况依家系原佢即系虾米啊，佢间厂嗰个，之后睇日文定叫 咩？米虾油 ，因为就睇嗰个日文嗰个英文拼音，英文拼音嚟啫。 即系呢间嘢咧，其实应该系调翻，其实有少少调翻转，就系讲紧，因为近年咧，即系点讲啊？如果你做游戏界咧，基本上你都系冇乜钱噶啦，都系将啲成本抌晒落去开发游戏，但系个回报又唔系好高。我哋以前都讲过好多次噶啦，就系近年开发成本都好恐怖噶嘛。我哋之前讲 E3 嗰阵提过噶啦嘛，所以咧而家仲赚紧钱，赚大钱，大钱到可以抌广告抌到四围都系嘅咧，其实唔系好多。而家好多时喺啲大所谓嘅大厂咧，都系逼住点讲啊？因为你唔抌广告嘅话咧，就连开发费你销量会低到连开发费都翻唔到嚟。佢系逼住抌钱落去。但系呢边咧就好明显嘅，佢有好进取想扩充地盘嘅情况，所以佢个抌广告嘅个手笔啊，系好大手笔嘅。因为咧叫做识少少相关噶啦，咁样啲人就讲啊，系又系嗰啲好出手阔，讲公关上面出手好阔绰嘅公司嚟，即系佢哋今次啦，之前唔系嘅，今次就出到好出手好阔绰，即系呢啲情况咧，其实好少见，即系未到咁夸张，但系知对上一个去到出手咁阔绰就系 Uber。即系好耐之前，你 Uber 系香港红咗，即系啱啱崛起嗰下，咪好多广告嘅，差唔多啊，咁嘅级数喺香港嚟讲啊，即系佢两个系可以有相同匹配，但系你谂下 Uber 系全球大公司，虽然佢独角兽啦吓，佢出到系我嘅一间几乱大嘅公司，但系呢个米哈游其实好似仲未上市嘅，佢个上市俾人挡 Q 住咗啊，咁啊2017年嘅时候，不过就应该系可以，即系应该纯粹因为国情问题，佢唔喺，因为佢喺中国上市上唔到咁解啫啊， 因为佢有钱到程度就系我。即系嗱，呢间公司我自己睇翻资料啦，先知道又传说中崩三，因为我喺啲讨论喺台湾 K 岛咧，系三不五时就有人拿崩三出嚟喺度洗人版嘅。咁我先知道， 我系好难睇唔起呢啲人。 但系我系一直知道，即系我系冇玩，我唔知咩崩知道崩三系乜嘢 game， 我从来未玩过，亦都唔打算玩。所以，但系我系对即系有印象就系、是，哦，原来就系呢间厂啊，嗰种感觉咯。 基本上呢间嘢咧，简单讲两个字讲得晒噶啦，无耻。即系无耻到连中国人都会觉得佢无耻，嗰种无耻。即系呢个系无论呢个系全宇宙都公认嘅，因为地球同地球外都公认佢无耻嘅。即系去到咁嘅地步嘅系。 就依间厂嗱，先讲翻今集嘅主要开拖目标啦，对象啦，原神嗱，呢只 game 咧，我自己睇翻即系做搵资料嗰时睇咗日本嗰啲玩家，即系因为你图到咁大，炒到咁劲，梗系一定有即系叫做日本有人试雷噶啦，即系一定有死屎啊嘛。咁其实咧，一般嘅意见话，其实 game 系 OK 嘅，算系好玩嘅，即系叫做 OK 好玩嗰种啊，唔系话好，即系当然唔会话好玩到好似杀杀嗰只 level 啦，但系。一般 佢抄晒意大利， 系，但系讲真抄都算好 OK 好嗰只啦。咁大致上其实个评价都唔错嘅，即系如果你纯粹唔理佢其他叫人精怪嘢，净系讲游戏嚟讲咧，一般日本嘅玩家俾嗰个评语其实都叫做 OK 可以嘅，系咪真系值得去到话唔玩唔得啊？做咁大宣传就另一个问题啦。佢都擺得， 因為佢基本上佢算係一個點講啊？因為大家評斷，雖然佢有所謂多平台，大家評斷佢個標準啊，其實手機遊戲。即系佢喺 PC 同喺 PS4 都有，但系佢系一个可以喺呢两个平台上面玩嘅手机游戏，佢本质上系咁样嘅。所以咧，大家个比评标准其实系手机游戏。咁手机游戏老老实实啦，有几多只真系好玩嘅，大家心中有数啦。 心照啦，手唔系先咁讲就手机游戏，你要去到咁多动作性嘅，真系少嘅其实。因为大家心即系都唔使心照，净讲到明就系手机游戏咧，绝大部分都系低成本制作。你要摆大个头，好似原神咁做到咁靓嘅话咧，系绝对为唔到本嘅。手机厂冇咁，手游厂冇咁蠢，悭得就悭，跟住尽量悭水悭力。咁 但系如果嗱，我调翻转，我完全明白，但系调翻转讲就系、是，如果佢个抄袭对象系萨尔达，仲要系萨尔达入边，哇！即系令到呢个系列再次起飞。老实讲，因为真系多咗好多玩家。萨尔达传说呢个系列，大家都知噶啦，应该识噶啦。但系识还识咧，但系系咪真系好多人玩呢？即系喺日本以外，喺抗疫即系出之前， 其实唔算真系好多鬼佬玩家，尤其是鬼佬玩家，日本就还好，日本算系国民游戏嚟噶啦。但系喺日本以外咧，其实唔系好多人玩噶咋。但系咧系因为出咗只国际知识，咁当然因为佢喺个最红嘅 Switch 上面出啦，亦都系因为佢真系建构咗一个全世界冇人及得上，目前为止红到已经开始衰落嘅 Open World 世界，开放式世界入边最最最好嘅一个系统，系没有之一。全目前为止，佢系一个所以佢大家会呢只游戏咁喺呢个基础之下，一个全世界最好嘅 Open World 游戏，你抄佢。你就算你即系嗱，先唔讲你抄袭问题，如果你将佢抄到一模一样嘅话，你应该系抄只同样都系最好嘅游戏嚟噶嘛？你系咪系咪先？即系隔篱个条友仔一百分，你抄到佢足嘅话，你就系一百分噶嘛？但系你抄完之后得89分嘅话咧，好明显你就抄漏咗啲嘢。即系 不呢 样 嘢 好难 讲嘅，即系应该咁讲就系入如果任容易抄到嘅话，就任天堂啦。 如果佢要冇脑抄到足晒，其实唔系唔得，不过好明显佢唔抄足嘅部分咧，作为点话？作为一个玩到咁多年游戏，其实我同埋亦都开发过游戏，其实我 feel 到大概点解佢唔系抄足。即 系 当然有版权问题啦吓。 抄足嘅方法就系、是、咁抄唔足嘅嘢，咪塞其他嘢落去咯，例如话Lia 咁样咯。 即系咁佢所以佢几得意啊！我哋先讲啦，佢我谂讲咗咁耐抄啦，先讲佢抄袭嘅部分啦。即系首先就当年出 PV 嗰个叫咩？可唔可以叫啊？宣传画啦、吓 trailer 之类啦，嗰阵时就大家应该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哇，即系咁卵似世界嘅。就当然好啦，搞清楚，我哋以后如果冇特别再提，我哋无论系讲萨尔达定系讲荒野知识嘅，唔系旷野知识，都系指紧萨尔达旷野知识，旷野知识，因为佢同前面嗰啲萨尔达其实唔多相似嘅，啱啊。喂，大家都想发现，喂咁似萨尔达嘅，咁当然啦，萨尔达作为一个咁捻红嘅游戏，咁有人抄佢，甚至抄参考抄借鉴 something like that， 都系非常正常嘅事。 最惨系咩？我而家随便喺网上睇几张 cap 图。系连佢色彩，因为萨尔达 BOW 咧，佢嗰种色彩好特别嘅，一种介乎于动画式 CG 贴图同埋一种美欧美式嗰种写实嘅风格，一种好中间点嗰种落墨嘅，系一种系形成咩？一睇就知道嗰种就系萨尔达呢样萨尔达 style 嚟嘅。你抄系佢系连系抄呢只 style 嗰下先攞命啊嘛！如果你话净系抄个全世界或者你冇咁觉嘅，但系佢个萨尔达 BOW 嗰只颜色咧，同埋嗰只美术风格咧，系好明显系叫做咩？你唔抄得嘅，一抄即穿嘅。 嗱，簡單講啦，即簡單講就係咧，佢嗰種如果用形容我嗰種風格就係一種首先就係佢個外死物啊物件啦嚇嘅，即係背景式嘅物件咧，其實佢係一種比較算係仿真，但係佢又唔係最完全追求寫曬嗰種，佢係比較仿真嘅。3D 画嚟嘅，但系咧角色本身咧就会用呢个卡通渲染去将佢变成咗一个比较接近 cell 风格嘅作画，但系佢呢种两种结合嘅作画形式，同埋一个其实大家应该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嘅啦吓，其实佢仲会系好中意用呢、这个滤镜一种。阳光滤镜可唔可以咁叫啊？即系有啲新海诚 feel 嗰种咧，即系好中意系啊！即系你成个色调咧系浅色咗嘅，成个系 淡色 咗嘅。 一种好似你觉得好似好明好简单，好似你将咁样校光咗少少咁样讲咯。 系一个过度曝光嘅感觉嘅，系完全而个角色系冇嘅。角色系冇呢种咁嘅嘅，所以你会见到佢个主角同个背景个差距好远，即系有部分所谓咩如诗如画嗰种感觉，其实系咁样做出嚟嘅，即系呢个技术分析啦。咁佢而呢种做法咧，就呢种风格其实唔算好多嘅，而且仲要讲紧咧，佢系主要系呢、這个。即系大家嘅各样知识讲到明啦，所以佢系一个主要场景都系一个草原啊，嗰、那个作为一个主要场景，佢系冇错，你可以话有好多人都可以做到呢啲嘢，即系游水打波嗰只，但系用呢种咁嘅处理手法，真系一望你就会觉得系佢呢个做嗰个处理手法，即系你会觉得系冇错就系佢啦。虽然佢看起来应该嗱呢、这个真系我真系唔敢打波，不过应该系冇嘅，即系后屘我唔想讲点解佢个应该系唔会喺呢个原始码。或者系喺咩程式嗰度去抄袭佢嘅，应该系就系咁样对比美术，照住呢个风格再做一次，即系差唔多系咁样嘅情况。即系然后佢仲唔止咁啦，咁就啱啱讲世界佢入边仲有啲咩，仲有啲系统上嘅相似啦。譬如话佢最简单。佢世界大其实有一个令人惊艳嘅地方啦，就系咧佢系可以譬如你可以点火， 去烧你个草原，去除上面啲草，而且个火起嗰阵时咧，因为有火啊嘛，咁啊热空气啊，热空气会上升啊，所以佢就可以利用呢个滑翔翼去飞起嚟，咁有啲似当年我 N24 玩啦，只叫我唔记得叫咩体育游戏嚟嘅，就系其中一个滑翔机嘅部分，就系可以用呢个上升气流捕捉上升气流去捉，咁呢度入边你可以主动制造，咁虽然我以我所知啊，原神好似就净系可以点火，但系佢冇制造上升力气流去帮你去个怪物长翼去有个动力喺度嘅，咁呢个原因咧就其实好明显嘅就系因为个物理又好难计，即系个物理计算啊，会麻烦复杂咗好多。一嚟就系手机功能，因为佢要支援手机，而且要支援呢个低端手机。虽然佢以手机游戏嚟讲，算系比较高要求嘅，但系都系尽量去到做到低嘅，所以佢要有啲嘢要斩，要减化。咁啊，当然佢关个成本问题事咯。咁佢呢度。除咗呢样嘢似之外咧，仲有譬如佢啲角色啲 character 就好似换咗个样啫，就似有啲人系捉到，唔止，我知佢你想讲离异，但系咧唔止啊离异啊，即系唔止啊，佢系讲紧啲NPC 啊、敌人啊嗰啲行动模式咧，系一模一样。即系冇错，你可以话咩咩幽幽人同呢个哥布林，系冇错个样系似唔似，我可以讲，但系咧佢个动作模式咧系唔可能完全一模一样。你基基同基，你基基个动作都系一个固定 model 噶嘛？我只有紧蒙面超人个基基啊，即系呢啲嘢咧系你唔可能话游水打波，即系。因为咧，咁尼尔嗰边就啱啱我讲啦，同你提埋啦，咁啊，俾人发现咗佢上个尼同尼尔个动作系完全一模一样，包括起手式、收手式，点样转把剑、点样收把剑，收完之后啲特效如何，都系俾人发现到一模一样嘅。咁但系咧，我讲紧咧呢啲，因为主角上边你仲可以话游水大波，大家嘅动作一模一样，但系咧，一个两个你都可以话系巧合，但系佢系好多啲动作系完全一样，系照 住 嚟 做。太多就会合噶啦。 系多到系讲紧你系只要调个佢系有调过嘅，应该系只要调个时间，即系个倍速问题啊，佢系可以做到接近系同步嘅，即系呢个程度咧，就尤其是咧有啲动作你可以话系冇错，啲咩揈两个圈然后收把剑呢啲动作系好典型嘅，但系将佢哋组合起嚟，即系等于。你成日话歌曲同歌曲抄袭，咁啊啲咩两三个音系相似嘅，咁系好正常嘅事嚟嘅。但系你如果你成首歌所有音节都系相似嘅，咁就唔系巧合啦啩。 例如话系 FF 最经典嗰、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嗰个音乐，佢同你攞嚟做扭蛋音乐。 你想噔噔噔噔噔噔噔， 唔系嗰个， 你话 噔噔噔噔， 你话 水晶音 乐， 水晶音乐，简单就系水晶音乐。FF 系最有名水晶音乐，系最有名。即系嗱，FF 咁多音乐，你系唔系应该唔好抄最有名？差唔多嗰个咧，一主角一见到即系最元祖啊，玩到一见到水晶时咧，就一定响呢个背景音乐啊。佢同你攞嚟做扭蛋音乐。 即系呢样嗱，呢样仲要仲系样好，仲佢仲要系攞咗嚟做呢个好似抽蛋 抽蛋音 乐啊嘛， 抽蛋音乐啊 BGM 啊。 啊，即系呢类，不系你系讲紧，你系每个地方都可以见到啊。先个啊，啱啱讲漏咗样嘢，即系仲有样好得意嘅嘢嘅，佢个游戏系统上面咧都有好多啲系抄袭嘅部分，譬如啱啱讲过敌人嘅状态。即系譬如话对人嘅状态系火元素同雷，即系中咗火伤同雷电啊！我唔系好记得系个中两样嘅情况同时发生嘅话就会爆炸呢样嘢。呢样嘢咧，喺我揾到嘅嘢就系、是、我唔记得系原罪二定系原原就系、是、神谕言原罪，有只 game 叫咁佢咧就系讲紧系统上啲咁啊，佢其实一个系佢自己一个好强烈嘅特点嚟嘅。当年其实一个维斯经验嘅地方就系、是、如果系二嘅话就2017年出嘅，一嘅话就系2014年出嘅。咁佢入边咧就系讲紧你可以用佢有毒嘅毒气，你可以放点火烧佢，烧完就可以烧咗。然后如果系个着咗火，呢个船着咗火嘅话咧，你系可以用呢个降雨术魔法嚟嘅，去淋熄上面啲火。即系呢啲环境上嘅魔嘅属性互动，或者系属性叠加呢啲嘢咧，其实喺啱啱讲嗰只原罪入边，原罪二入边咧，系都系玩咗好耐啊。但系呢个系呢只 game 系2017年嘅游戏嚟噶，咁。咁当然啦，你话系统上嘅相似咧，就相对嚟讲就冇咁 容易去指責佢抄襲，尤其是我要話翻啲當年黑歷史啊！呢個任天堂當年俾人話佢嗰只好似宇宙侵略者啊，什麼類似咁嘅嘢啦。總之電子遊戲爆發嗰只，即係我哋講嘅打蜜蜂啊。係嗰陣時咧，即係任天堂出咗只類似嘅，叫咩宇宙巡龍者 something 咧，我唔係好記得叫乜嘢啦，即係定雷特集啊。咁啊，佢就嗰時就好厚面皮咁話，遊戲玩法冇版權內容，沒有版權，所以大家都可以用。係，雖然呢一句嘢俾人回力標咗好多次噶啦，因為其實你諗下歷史上任天堂抄人哋嘅多定其他人抄佢嘅多，即係咁當然啦，亦都係佢當年啱啱崛起嘅時候嘅事啦。咁喺度讲紧，啱啱讲嘅就系一样，系统上嘅相似，咁就其实仲系非常之多。当然啦，甚至系讲调翻转嚟讲啦，游戏上嘅系统相似咧，大家未必会咁 care 嘅，因为有时咧，你系将A 系统、B 嘅 B 系统，将佢哋全部 mix 埋一齐咧，其实系一种，甚至系一种再创造嚟。 我觉得 所 呢样 以， 反而唔系问题，其实就嗰句咯，天下文章大抄啫。我其实话我即系好正经嘅，我其实唔介意你抄，但系有时有啲应该咁讲就系、是、你游戏性质或者个游戏概念样嘢咧，真系冇版权嘅，即系你抄佢精神，或者抄咪抄咯，但系。我系，但系即系有一配乐依下嘢，我真系觉得啤一声咯。你搵只有一条友写配乐有几难啊？你唔系就咁耷人 FF 啊？仲有就系、是，耷都唔好差，耷一个最经典嗰个啊！即系好，即系要用喂咁得咁多主音乐你唔写你抄， 咁多音乐可以俾你抄，我 你 就当你 抄最 唔 有名，我顶 抄 你个肺，惊死我哋唔 你抄 知嘅 过， 喎，即系 抄过 要 惊 放 死 肆 大 唔 家 知 唔知 啊？ 咁样。 即系 即 我 如果你抄唔系，如果你抄 FF 嘅比较少见啲嘅音乐，咁啊仲好少少。即系因为 FF 嘅音乐，大家都知其实向来都系好出色噶嘛。 喂，咁 咁 多 你抄个出色 集， 嘅，咁但唔系唔能够理解嘅。但系你都唔会抄一个最红、最唔系最大家最耳熟能详嘅音乐啊嘛。 即系好简单，就系你抄 DQ 得嗰个，即系叫做咩啊？我系抄去吹啊，嗰只态度，嗰下先吓人憎啊嘛。顶呢个肺，你肺有冇咁懒得唔得？不过呢个 即系 咧。 如果你系作为一个即系仲话甚至啊，你只管你抄，你都个隔篱档啊。好嘅音乐唔净系游戏先有噶嘛，即系当然游戏音乐其实自成一家嘅咁啊。但系佢嗰个又唔系真系去到咁嘅程度啊。虽然啊呢度嘅部分咧，我有少少怀疑嘅啫，我真系唔觉得咁啊。因为咧中国嘅音乐外判游戏音乐外判咧，其实系好常见会。佢点讲啊？我揾你做外，我唔系要你抄嘅，即系我要做首音乐，但系跟住你就自己真系走去唔知边度吸引入去，交稿啦。即 咁条 系呢 友 个 又唔 情 知 况， 要 其实 收 好 交 常 货算 见。 数啦，又可以收钱收咗电算 kill 数嗰种咯，可以理解嘅。 但系都系好似之前都讲过啦。但系你作为一个收货方咧，你唔可能，你唔应该去咁样收货。即系你唔好话我听，你一个制作游戏嘅人，仲要净系讲到明。佢入边系点啊？呢间公司其中一个特点咧，就系入边系讲到明系一班宅嚟。 系啊，佢话啦，就系用热血救宅啊嘛。佢呢间公司嘅即系所谓叫座右铭啊嘛。 即系所以你唔好话我听，你唔知道咩叫 FF，即系我彻查都唔信人。咁佢所以佢呢方面就最少最低限度，佢都会要背个监管不力嘅问题。咁会唔会系佢指示去抄袭嘅话咧？未必冇可能。咁呢个就而且咩位都居然你告啦。最多就我话最，但佢最少就系呢个监管不力啦。 不过我抄都唔系呢个抄，我问题都未系去到大一个惯噶啦，系真系佢俾人发觉，因为佢装后门嗰下嘢先吹胀。 嗱，跟住咧就系，呢个就系可能，即系大家讲咗咁耐啦，咁其实有啲人 嗱，呢 部分 嗱，呢个我哋前面嗰啲咧， 你话 系纯粹 有部分 道德 其实 性问题嘅啫，佢个人 有部分人其实根本就唔 fucking 咪就 care 咯。 你抄袭唔抄袭，好多时都会攞个论点就系、是，只要佢品质好，我就唔管你啦。即系会有咁嘅意见，无 我 论 嘅 佢对唔对先啦。 我讲 咁 法就 的确 系， 系一部分吓， 只要 的确 只要 有部分 道理唔到就得噶 会 啦。 有部分人的确系唔咁 care 呢啲嘢。OK，咁但系如果你唔 care 呢啲嘢嘅人，你仲会有另一种问题，就系呢个治安同后门问题。 嗱，首先讲 即 咧几单先啦。嗱，最有名咧就系 MHYPROT2 一个Windows 版嘅后门程式。有玩家发现到，当佢装咗开咗只 game 时候，有一个咁嘅嘢喺弹出嚟喺个即系你 window 里面啊，好啦，当你熄咗个叫原神之后，呢、这个程式继续执行，而你铲咗只 game 嘅时候，呢、这个程式继续喺度面冇铲到嘅，咁咧就啲人就鬼晒咁嘈，屌晒老母，咁咧官方就话呢个就反内挂程式，咁咧就只要你铲完只 game，熄咗部电脑，重新开个咧，嗰、那个嘢就冇咗噶啦。 即系嗱呢样嘢咧，就我唔系好信佢嘅说话，但系佢嘅说话系有能有系有力嘅。嗱，首先我头先讲，我唔信佢嘅说话，并不是佢嘅讲话有啲咩太大嘅破绽出现，而系我唔信呢间公司呢个我都，但系佢嘅说佢嘅声明其实咧系有啲系有啲道理嘅。我分析我解释下。 好 嘅 啦， 首先 诶，你讲先啦。 啊，你好啊。首先咧就系佢个诶，佢话呢个系一个反外挂程式。其实呢个问题咧就一路都存在嘅，因为反外挂程式咧佢个要求嘅权限甚至随时会比防毒程式更加强，因为理论上其实佢算系一种专门针对外挂程式嘅防毒软件，你甚至可以咁样睇佢嘅，所以防毒程式同反外挂系一脉相承，两者系几乎系相同嘅。首先佢哋嘅运作原理系几乎相同，呢样系第一，所以佢会要求一个非常非常之高嘅权限。咁但系咧，防毒程式嘅话咧，系统就已经预设知道哦，呢个系防毒程式，所以佢咧相对嚟讲系会接受佢俾一个更加高嘅权限俾你嘅。但系如果系反外挂程式，好多时咧就系佢系统系唔会认为你可以有咁高权限，往往要系个玩家要个玩家去放权俾你嘅。咁但系如果佢咩佢爆以我所知呢张嘢爆咗出嚟咧，其实佢系从来冇问玩家攞个权限，尤其是 PC 版、手机版嗰啲咧，仲可以手机或者 PS4 都可以话个 OS 你个好操作性好低噶嘛，所以 就系 PC 版入边，你讲埋先。喺 PC 版入边咧，佢就冇问，咪系冇类似做过呢啲，仲其实佢系预设地攞咗咁多咁高嘅权限。呢、這个行为其实非常似一个木马嘅行为嚟嘅。好，俾你讲。 一般嚟讲呢通常你知玩啲 game 通常开头呢假如买大串嗰啲呢几成几十页纸长嗰啲乜鬼知应该咁嘅条件条约嗰啲乜嘢要睇㗎嘛。通常呢就依类呢就会讲埋一大堆又话我问你乜正常呢高达 99% 人系唔会睇嘅。而事实上我哋唔睇原因就咩呢咁你 Apple, 我装你 OS, 你出一堆嘢我信得过你你问我嘢我信得过你但但系我唔信你啊嘛，而家唔系你据我所知啊，我唔知系咪之后会点啊，但系站到而家为止咧，原神咧系属于叫做咩单人玩嘅 game 嚟嘅，即系你有连线有抽引机制，但基本上佢都系单人玩，冇 PVP， 冇积分制，冇高会咩都乜都冇嘅，纯粹一只有上网机能有抽蛋机能嘅动作 game。咁 同好多手机游戏一样啦， 反外挂即系你根本上冇你外挂就系咩？你玩科街时突然跳终点，或者你玩Wolfcraft 咁样，你突然间攞突然间多好多钱，嗰啲外挂咋？你 game。你都你自己玩嚟，你自己玩嚟影响自己游戏乐趣啫嘛？咩外挂啫？即系你用连线手掣打机，算唔算外挂？你自己攞玩游戏啫嘛，又唔影响到人嘅。 嗱，咁呢样咧就其实又冇咁绝对嘅。点解咧？因为其实就算系普通游戏都会有，尤其是系氪金相关嘅游戏咧。点解唔止系讲紧你氪金嘅部分，即系所谓嘅内购啊？因为如果你个对呢方面嘅控制点话？唔可以，可以叫反呢个动作嘅话，系有机会会俾大家 hack 咗去个程式入边，然后譬如话你啲石啊，呢啲大家心知肚明啦，嗰啲嘢无限读取，又或者系无限抽蛋，或者系冇咁直接嘅，譬如话有啲游戏点样去逼你氪金咧，就系、是、你玩到咁上下，会有啲难度拦住你，如果你唔抽蛋就可能好难，甚至冇办法过。咁、但系呢度入边，即系譬如如果我系唔够钱嘅，点都唔够钱嘅。譬如一只游戏点都唔够钱嘅。咁但系咧，你正常咧，佢又预你，咁啊唔够钱咪氪金咯。咁你会玩得轻松啲啊嘛。但系我就唔氪金，我改为 hack 佢入边啲数值，去改我无限钱，令到佢可以容易。所以会有嘅，系真系会嘅。但系问题在于佢攞得好过分。 嗱，所以我讲咗嗱，如果你话 hack 就另一样问题啦 ，hack 就直情系开始修改，但一般嚟讲， 反外挂都系要做呢啲样嘢。 不过我所谓我理解咧，就系一般嚟讲就系咩自动，所谓自动模式啊，即系讲嘅乜嘢？ 嗰啲叫 bot， 嗰啲叫 bot， 唔系纯粹外，但系同外挂有少少唔同嘅。 即系咁样就系我依本身嚟讲，你如果你即系讲咗你反外挂就系一只其实冇我一只冇即系叫冇接人讲嘅冇连线元冇对战元素嘅，我反外挂。我因为始终即系冇咁讲啦，我冇玩过只 game 咁讲啦，但系我真系 out 你头就系使唔使咁强外挂咧？同埋就系你只 game 系乜嗱？呢样嘢咧就系轮到 iOS 啦，就系有人发现到就系我喺iOS 14啦呢个新功能啦，就系如果你喺某个 app 度边 cut and paste 吸咗之后，咁你咧佢就话俾你知边个 app 而家系攞咗你个 copy， 即系话我喺 Twitter 度吸咗样嘢之后，咁我贴咗，咁我喺Facebook 度贴一条 link， 咁咧佢话俾你知你呢个 link， 你Facebook 而家就攞咗你 Twitter 某个贴 link 嘅贴啦，咁样嘅， 好啦，咁咧就俾人发现到就系、是、原神只 game 无啦啦地攞咗你嘅你 character page 嗰啲嘢，你系莫名其妙嘅，你系唔需要嘅。 因为嗱呢、这个动作啦，首先呢、这个功能真系好 Q 伟大，老老实实。虽然我系唔中意 Apple 嘅，但系呢个功能我真系私人觉得真系好伟大。因为佢其好多时呢个功能系你要对应翻你真系用得到嘅地方，你先讲得通佢。然后又会发现咗好多人好多程式系冇理由地去使用咗呢个监视佢 mon 去 mon 咗呢样嘢。就因为点解咧？因为 copy and paste 有个好容易会出现嘅地方就系你 copy 紧你嘅账号同密码。大家主要惊嘅其实系指紧呢样嘢，佢会 mon 你呢样嘢，佢会 mon 你嘅打字部分、打字区，打紧啲咩字。同埋你 copy and paste copy 啲咩字，呢两样嘢其实系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嚟嘅，因为系会有关乎唔系治安嘅问题，治安都可以话，挑我电话几多号，就系我生辰八字、姓甚名谁、住边度、电话几多号呢啲我唔 care， 俾人知道冇所谓，然后每日朝头早俾人叫醒你起身屙夜尿就你嘅事啦。但系如果佢 copy 我啲账号密码。咁就係关呢、这个可能係现实金钱嘅问题。如果佢 copy 咗信用卡账号密码，佢就可以录我张信用卡㗎喇。 喂，唔使讲， 即係佢会出现呢啲。 唔讲咁多啦，好简单啦。我通常而家好兴嗰只系咩？一单次性密码㗎嘛。咁你用单次性密码吸咗单次性密码，然后佢 check 咗你 account 嗰时，你咩单次密码冇用啦。佢一吸咗你之后即刻攞咗你嘅密码，然后即刻攞去破解嘅。咁你扑街噶咯。 咁仲有呢、这个仲有呢个萬密码之母啦，你个 email 信息你个信箱嘅账号密码，佢只要知道你呢嚿嘢你就扑街㗎啦。因为当然你可以话你会有义务认证啊嗰啲嘢啦，但係呢啲嘢呢就专阴啲 懒人 嗰啲保安係呀啲懒人啦，保安做一差嗰啲人，即係老老实实我都唔系样样人都有义务认证㗎，即係 唔系好麻烦嘅，因为义务认证有时突然间就咩手机冇电啦，诸如此类，或者手机收唔到， 我试过好多次㗎啦呢啲嘢， 收唔到佢个 message， 你成支冻咗喺度啦，最兴㗎啦，因为你因为佢 SMS 收 message 嘅话呢，有时反应慢啲，或者佢唔知咩原因收唔到。我就唉 keep 咗喺度啦。 尤其是话 iPhone， 如果佢冇晒电嘅话咧，佢要推起嚟咧，可以我试过最长试过等咗十几廿分钟。即系如果真系等佢开饭，等佢做咩嘅话，就扑街噶啦。 所以呢个嘢其实系比较嘅，但系反观就系、是、喂大佬，你即系喂系冇必要攞一样嘢，因为你话反外挂 OK， 我都可以接受。但系喂你无啦啦，我吸引 page 功能做咩啫？ 嗱，呢个咧就呢、这个我可唔可以算系善意推断嚟啫？你都当系我善意推断啦。虽然大家我哋呢一场我哋都系全力屌佢噶啦，但系有啲嘢都要公告翻少少讲嘅。咁佢呢样嘢佢有机会有可能，嗱有机会有可能就唔一定噶，系攞嚟监控你有冇出现一啲所谓嘅敏感词。咁大家知啦，俾下 我睇下。我觉得已经唔需要再讲啦。原神系一各位我听惯听熟，唔使复述嘅嗰啲敏感词全部播晒嘅，唔使问啦。 佢而家佢系呢方面系不得好积极嘅，而且系讲紧更新速度快，而且亦都好凶狠嘅。咁我哋啱啱略略提过上个礼拜提嗰阵时候就，其实大家听嗰阵时候可能唔系上个礼拜，因为某啲原因，不过算啦。咁佢喺呢个童生嗰边HoloLife 嗰边验上嘅时候咧，佢系好迅速地将童生可可即系中文字啦，即系打即系嘅就已经系驳 Q 咗，即系变成一个禁词。因为其他词你话譬如话台湾、香港，我记得好似都系禁词嚟嘅，有人试咗噶啦。即系但系呢啲所谓嘅禁词咧，你仲系点讲啊？比较常见嘅，但系咧呢个字好明显就系迅速系反对应翻可罗拉验上事件啦。OK， 咁啊拉翻嚟啦吓。咁佢就可能佢呢个 copy 佢呢个监控你文字区嘅功能咧，有机会系纯粹攞嚟去监控你会唔会有啲敏感字出咗嚟。咁样 嗱， 因为 有一样嘢嘅嗱，原神咧佢喺9月30号即刻出咗通告话，呢、这个关于呢个问题咧就只有佢话呢个系早期内部啲 K 卡嘢嘅赖嘢噶啦，同埋净系得 iOS 有问题。我心谂，梗系净系 iOS 有问题啦，一定 iOS 14先知啫嘛，你其实都唔知。 即系意思就系咧，我俾人断正，我咪认咯。 系啊， 即系 Android 仲未俾人断正，因为 Android 仲未有呢个功能啦。 系啊， 所以Android 好似唔算系完全冇嘅，不过你就要自己装，即系唔系一个普遍性嘅功能，即系你要可以自己装去监控你啲人，即系啲程式做紧乜嘢，你要自己装 monitor。而且个 monitor 本身咧，好似都要 root 软嘅，咁就唔系个个都信任，因为。你攞咗个 wood， 你攞嚟做乜？冇人知㗎喎。你话你系防毒啫，即系360 即系 OK OK， 唔系 Xbox 嗰个，即系呢个360全家桶，你信唔信佢帮你防毒啊？即系你信嘅 ，OK， 我知有人信嘅，咁你去揾原神都冇乜嘢嘅，即系同一件事嚟嘅。所以佢 copy 呢样嘢，第一就系佢监控紫铁堡啦，呢、這个功能监控文字功能啦，有可能系一个非常恶嘅恶意嚟嘅，应该系冇任何人会接受噶啦。就算你啱啱话咩私隐啊、抄袭呢啲嘢，都可能有部分人接受嘅。但系如果你话你偷账号，话呢类行为基本上唔可能会有人接受，因为等于直接偷你嘅钱。咁啊，但系咧调翻转讲，啱啱讲过啦。佢個反外掛系統咧，其實會有個社會網絡撞到嘅問題就係咧，如果佢要求嘅權限太高嘅話咧，就會佢本身就會有個喂，你唔你點講啊？即係等於你警察執法，佢警察犯法邊個執佢？已經有個問題㗎啦。而家仲要你唔係警察，你係保安啫，你保安犯法點算咧？即係你冇可能咁信任一個保安㗎嘛？因為反外掛程式就係咁樣啦。 仲有一單咧，其實咧就唔知啦。 我未講完，反外掛程式未講完，你俾我講完啦，就係啊，仲有㗎，就係講緊咧。如果呢個反外掛程式佢點解會需要呢個熄咗遊戲仲要運行咧？佢嘅説法就係話因為有啲外掛係唔需要打開主程式就可以做到嘅。咁呢个系事实嚟嘅，因为如果你当年知道 RO 嘅 bot 系长什么样子，你就知噶啦。你系冇见到 RO 个界面嘅，佢你其实见到一个好似 DOS 嘅运行咁嘅嘢，佢系用一个模拟封包嘅形式去发出嚟。当然啦，有啲呢类型嘅唔依靠原程式嘅外挂咧，就个难度系几高下嘅，而且佢可以做嘅嘢都好有限，所以就相对嚟讲就有咁嘅嘢，咁有咁嘅外挂存在嘅。咁问题就系咧，如果你删咗个程式之后依然留喺度咧，呢样嘢就真系好可以，而且系百尺莫辩嘅。点解咧？因为呢个动作咧，其实喺大陆就成日见噶啦。呢种软件叫做流云软件，即系你点删都删唔到嘅。我举个例子，百度云。百度云咧就系 百度云未算，百度云未算，我以为是三人卫视嗰啲嘢咋，百度云未算。 三人全家桶嘅更加系啦，我啱啱提过，所以唔提啫。咁系有好多程式佢删除咗之后，依然有一扎嘢喺后面出现嘅。我其中一样就系百度云，佢宣称就系话等你下次安装嗰阵时，佢可以快啲啊，或者保留你啲设定啊之类。咁但系咧，实际上佢做紧乜嘢，大家心知肚明。咁三六零全家桶啊，更加唔好讲啦。佢甚至会帮你安装啲佢自己嘅嘢，所以先叫全家桶啊。点解要全家桶？即系冚家嚟晒，全部都似烂鸡。 因为咁，我百度云，我印象我百度云，可能我用咗新版啦，就冇呢样嘢。可能我用咩版 有？有一定有可能你冇因为你睇得佢新好賣嘅，我係非常肯定佢有，因為我以前接手部機嗰陣時，我上一手裝咗，咁我懶得重裝個 window 嗰陣時，我係見過佢入邊嘅。咁啊，好啦，咁嗱，而且講緊，所以咧呢個外掛程式係真係非常之可疑嘅，呢個係事實嚟嘅。但係點講？基本上你冇辦法講斷正，冇得斷正嘅，因為佢傳輸啲乜嘢咧？佢係加密噶嘛，你只有你要乜就暴力破解咗佢嘅傳輸啲乜嘢？呢個係唔太可能嘅事嚟。喺現在量子電腦仲未發明嘅時候咧，呢類型嘅加密係好安全嘅。所以調翻轉就係講緊佢加密傳送嘅資料翻去佢北京嘅 server， 好似係北京。咁你係唔知道佢做咗傳咗乜嘢，所以到底佢係純粹係監控你啲敏感詞啊，定係監控你啲帳號密碼咧？係只有佢自己先知嘅啫，除非入邊有內部人士出嚟爆料啦吓，但呢个可能性就其实都唔系好高嘅老实吓。咁啊，啱啱讲完个反外挂啦，咁仲要讲翻佢个程式本身，佢程式本身攞嘅权限咧都好恐怖。咁你睇到个哇，我即系老老实实啦，我见到个权限咧就向下一望，哇，都几夸张吓。即系嗱，首先就有两个比较严重嘅功能啦吓，佢又要个危险性比较高嘅，就系、是、相机同储存空间。呢两个功能就系、是拍照同埋呢个拍摄影片。咁拍片同拍照咧，就理论上以一只游戏嚟讲咧，就唔系必要嘅功能嚟嘅，但系佢可能真系有提供相关嘅，即系譬如好简单，我玩只手游，想拍片俾大家睇，咁其实咧，无论你 iOS 定 Android。都系唔需要只 app 本身做嘅，你系完全可以用呢个 你个 OS 原生嘅拍片功能嘅。呢、这个只有好好好旧，即系可能要去到 iOS 六七左右啦。我唔记得几多开始啊，佢就已经系有呢个功能噶啦，就已经有呢个影相同拍片功能噶啦。咁你就唔需要去用 app 入边嘅。但喺呢个时间之前咧，再旧啲嘅版本咧，系 app 入边真系需要佢自己有呢个功能先可以嘅。但系呢隻 app 以我所知，佢係唔支援啲咁舊版嘅 OS 嘅，所以佢係一個唔太必要嘅功能嚟嘅。咁但係 呢样嘢到底系唔系真系无理咧？未必嘅，可能佢话喂我 app 入边有嗰个影相功能好过你 OS 嗰个功能好多，我可以影完之后加啲嗰啲 chop 啊，嗰啲图案啊，嗰啲嘢咁，即系当然嗰啲图案呢个 iOS 都有嘅，但系佢有啲图案可能系话我角色专用嘅图案，或者我 game 入边先有嘅，或者咩特殊特效啊，甚至咩内建抖音功能啊嗰啲嘢咧，即系呢类嘢咧系可能系需要真系需要相机权限嘅，但系呢个亦都系一个好危险嘅功能咧。咁你記唔記得之前咧有啲新鏡頭出嚟嗰啲手機啊，咪揭發咗好 Q 多相，好 Q 多 app 咧，係無啦啦會影你相噶，即係佢個影相係指佢會 cap 你張圖，即係一般咧佢個做法就係瞄你影相會有。个声噶嘛，佢系先瞄咗你部机影相，再开翻你部机，开翻你部机嘅声，系有好多咁嘅嘢。但系因为嗰个潜望镜头嘅问题咧，就好多时都系就用呢、這个佢一会出现咁啊。有啲 app 咧，譬如嗰啲咩腾讯啊，嗰啲中国大厂啦，唔止嘅，其实好多外国都有嘅，佢会咁样做。咁呢个动作到底有啲咩作用咧？就有人就话纯粹系攞嚟扩取大数据嘅，即系想知你个玩家喺几时做紧乜嘢，去分析你个动作，然后从而去投放啲精准啲嘅广告啦，分析你用户行为啦，呢样嘢。亦都有人话系呢个攞嚟监控一啲特定嘅人嘅，即系譬如佢想要监控啲民运人士啊，可能一啲政府唔中意嘅人。咁佢可能又或者系监控一啲特殊嘅对象，咁啊想要知道佢啲私隐啊。所以呢个功能系一个好危险嘅功能嚟。 嗱， 咁另外就系、 是、仲一个先嘅，等你讲埋先。就系、是、其实你讲嘅讲应该讲头先，我想讲嘅就系、是、疑似啊，依家就疑似嘅就系、是、日本有个 PS4 玩家就装咗就玩原神啦，玩啦突然间系统即系PSN 就出咗 message 话你个 account 密码俾人改咗，吓到条友唔系啊嘛 ，PSN 应该安全嘅、哦，你咁都偷咗我。不过据说就好似系唔关事嘅。因为呢单嘢好似似乎系纯粹系嗰、那个玩家唔知咩原因，总之系佢可能做啲咩嘢就改部密码，就唔关原神事。但系呢件事一传出嚟咧，就吓到成班濑晒尿。因为大家谂住啊，喂，电脑版相对相比电脑版 PSN 版，你应该安全啲啩？你 Sony 有 Sony 监住啊嘛，一样爆你。但系呢样真定假唔知啊，因为都系纯粹，因为而家条友系又觉得似乎系自己搞错。 嗱呢样嘢亦都关乎佢个要求权限问题事嘅，其实因为其中一种权限就系、是、佢可以要求佢入边写嘅其中一句佢可以去攞你个 Twitter account 嘅几乎全面权限嚟噶啦，嗰度已经系因为你可以修改你嘅追踪啦、发文啦、呢啲咁嘅嘢，即系基本上等于帮你操控你嘅 Twitter account 咁呢、这个样嘢，亦都系呢样嘢。其实你有时会发现咧，佢呢啲咁嘅嘢咧，你可以用一个另一种方法去解释佢点解会咁样做。点解咧？譬如啱啱我讲啦，你讲出咗呢，因为有部分 app 咧，就好多游戏都会做啦，即系话譬如话你将个发一个特定嘅信息出去，咁佢就可以俾你，譬如话体力回复或者系抽蛋，即系嗰啲奖励俾你。而嗰个信息其实就系一个，你当系一个广告啦，接近系一个广告啦。我谂大家应该试唔少噶啦，应该撞过唔少啲咩嘢，即系有啲 app 系会有啲 game 会咁样，譬如我记得公主踢都有咁嘅功能，即系好多年前啦，真系。咁佢就系话好似你出嘅话就会攞只石过关，攞阿石到阿婆，佢都好似系，即系呢类嘢，即系佢点解又可以帮你发文咧？就系咁嘅用。咁点解要帮你 follow 咧？其实就好简单，就系 follow 翻佢个官方账号，亦都有咁嘅 app 嘅。但系佢要求权限会逐个权限问你攞嘅。但系呢个入边咧系据说是有的，好似系要么就系混杂咗喺其他地方度，要么就系、是根本冇问过你，但系就直径自去控制你部嘢去攞。因为佢有啲资料系好得意嘅。即系你装无iOS 又冇，好似后尾都有，但系冇 Android 咁全面嘅。佢会佢你装的时候，佢会要求下你存取权，即系佢会话你听佢要攞啲乜嘢。 要 咁 iOS 我用咗两日啦。 iOS 新的时候又有，但系呢个 Android 就有咗好耐嘅。 佢就问，直情佢问你咩？话你想落想存取个相簿咧？佢问你存取呢张相定存取所有相簿嘅存取权？ 佢会逐次去做噶嘛，但系 Android 咧就系一开始就俾晒权限嚟嘅，即系一开始佢会呢个 app 就要求乜嘢权限，话晒俾你听先嘅。咁到时你再系咪真系放系另一回事？即系佢会先话喺呢只 app 可能会攞啲咩权限。 咁啊，佢啱啱讲个相机功能就其实一样，佢会 show 出嚟嘅。咁啊，另外一样就系储存空啊，呢个列表咧系O Android 自己嘅列表嚟噶，所以唔关，唔系佢咁老实，而系你只要喺 Android 入面装，佢一定会知道嘅。咁啊，做啲咩？就话因为如果你冇你唔列出嚟嘅话咧，Android 就唔会放行，唔会放俾你个 app 去用嘅。咁啱啱个相机啦，之后仲有个另一个危险啲嘅就佢储存空间，即系修改删除你 SD 卡入边嘅内容读。读取、修改、删除，即系完整嘅存取权限啦，去做呢样嘢。咁就嗱，先讲呢个同唔关你影相，然后将你个相放咗你部机入边嘅，呢个唔关事，亦都唔关呢个你更新 app 的时候。可能你要 download 个 patch 落嚟，然后装噶嘛，都唔关事啊。储存空间系唔包括呢啲嘢嘅。即是话佢有呢三种能力，佢功能嘅话等于系乜嘢咧？佢有你部手机嘅所有所有档案存取权。佢系要求到咁 Q 大嘅，但系一个游戏 app 到底有咩要求，佢攞呢啲嘢先讲啦。虽然好多 app 系为咗方便去执行咧，系其实都会有攞呢啲嘢嘅。而且佢嗱，另一样咧就系好奇怪嘅要求权限，就系查看网络连线。即系嗱，呢个你佢个网络相关其实好多噶，连 WiFi 啦，中断连线啦，网络存取权啦，全面网络存取权呢几粒字好捻恐怖啊！你知唔知？跟住再查看你个连线，即系话，譬如你屋企连紧个 WiFi，佢可以帮你去连个 WiFi。一只 app 到底点解要帮你去连个 WiFi 咧？即系呢个能力咧，通常系在系乜嘢咧？VPN 嗰类真系连线相关嘅 app。佢就会要求你个功能啦。而另一种恶用嘅方法咧，就系我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啊？以前咧系有啲中国制嘅电器入边，系讲电器啊，流我记得系烫斗啊，主角系有人发现一个烫斗入边咧有粒晶片喺度，嗰粒晶片咧同个佢本身个烫斗功能完全冇关系。你知烫斗有啲可以有啲咩功能啫？佢系个功能，佢个晶片系乜嘢咧？首先佢会系攞电啦，跟住佢会尝试去搵呢个屋入边有乜嘢，佢嗰阵接收到噶啦，有啲咩免费而可以即刻连见到嘅 WiFi。即有啲冇锁嘅 WiFi 啦，简单讲就系佢搵呢个 WiFi 出嚟，然后将啲资料，将某啲特定嘅资料传送翻去。佢系讲紧呢个系好卵恐怖，一个烫斗完全唔需要呢啲功能，佢唔系一个智能烫斗，先讲清楚，佢系个普通烫斗嚟嘅啫。即系呢个存取 WiFi 建立 WiFi 网络同中断连线呢样嘢，点解会咁恐怖咧？就系、是、喂呢样嘢，如果你唔系一个连线相关嘅 app 咧，佢嘅功能通常好多人都有个功能就嚟咁样用，系一个间即系一个 spy 嚟嘅，基本上一个 spy 嚟，一个断正嘅 spy 嚟嘅，即系佢入边啲功能。当然啦，我知道好多大家啱啱讲你个卖屎忽嗰个药咧，你未必可以睇清楚，但系呢个权限咧。咁只要唔系太冇机心嘅人都会望一望，因为其实一页如果系一啲普通啲嘅程式咧，其实系两三行嘅咋。咁呢样嘢咧，我见到话水蛇春咁长三大版，我谂紧有冇 咁 恐怖？ 通常呢样嘢就咩？博你唔睇啊嘛，成真系嘅。讲真嗱， 大把人唔睇， 冇啊，大把人好人都唔，但好我都唔睇啦。你讲你边有得人睇个逐个字睇游戏？嗰啲咁嘅英文啊、中文通常有咩？又长又臭，翘口插手嘅。 但系应用程式权限其实就唔系好多嘅啫，就算一啲好，即系呢个多起嚟先会有咁，先会有三大版嘅。如果系普通，你譬如我当个 Twitter 好未？我装个 Twitter 大概系几行嘅啫，三四五行嘅啫，因为佢要求唔系好多嘅啫嘛。佢就系攞相，即系佢唔使拍嘅。好似有拍嘅，拍相有得相，跟住就系、是、网络内接收互联网资料呢啲系会有嘅，同埋攞 GPS 嗰啲嘅。咁呢类型系你。即系正常嘅普通 app， 一个正常应该有嘅 app， 佢所有要求权限你都可以连结翻佢嘅相应功能先啱嘅。即系如果佢有啲莫名其妙嘅，就系会即系有蛊惑啦吓。咁呢样嘢我就装，我系强烈建议你个咩授权协议嗰啲嘢，你唔睇 OK， 我都唔一定睇嘅。咁但系程式应用程式权限，你真系好好地望一望，然后去估量下佢会唔会系攞多咗啊？呢样嘢咧，唔算系一种好好嘅辩解，但我都要帮佢辩解少少嘅，因为咧，以我所知，中国开发嘅游戏咧，唔好游戏咧 app 啦，中国开 app 咧，开发 app 咧，系好中意有理冇理，攞得你好捻好捻好捻多嘅权限。有时系主要系方便你佢自己操作啦，亦都有时系其实基本上佢要攞你啲隐私咧，攞你啲个人资料啱我哋逼攞嚟做乜嘢啦？其实攞嚟卖俾啲大数据中心，即系我知道哦，玩家喺做 A 嘅动作嗰阵时咧，可能会同时有个 B 嘅状态，因为知道呢啲嘢嘅话咧，就可以传俾佢汇集成呢个大数据，然后就可以攞嚟精准投放你嘅广告。 諸如此類，其實Google、Facebook 都做緊呢啲嘢嘅，不過佢只會喺佢只會係用自己嘅方法，而且佢越嚟越因為俾人嘈，即係唔係佢咁佛心，而係佢俾人嘈得多，佢係會需要話俾你聽話有做呢啲嘢嘅。咁但係咧就呢個中國開發 app 好多都唔會咁樣做，好多就係靜靜雞去偷你資料，偷完之後都唔話你聽嘅，係會有咁嘅情況出現。咁 事实都有人系叫做真系嘅，好多人系唔介意嘅，呢样嘢真，呢样嘢系真嘅。之后咧就日本人，你唔好理日本人系其实系颇都我嗱唔敢话多啦，但系真系唔少人玩有系下载原神崩三都咁多人玩啦，唔好话原神啦。 即系讲呢样嘢啦。 嗱，嗰崩三啦，其实我对依间厂，呢只 game 其实一直以来，因为我喺各大讨论区都见过有呢只叫崩三，除咗去嘈冤巴闭，其实呢只咩 game 嚟啫？我呢间系咩厂嚟？我都拗我哋头。 色情游戏。唔好意思，我真系第一个印象就系色情游戏，但系佢唔系真系指 H game 嗰种色情游戏啦，其实佢系指佢我系讲紧佢简单讲就系一种动作战斗游戏，佢本身先系咁嘅，即系嗰啲突突突咁啊，唔系突突突啦吓，无双式个草，即系咁啊，正方正方三角，跟住偶尔有啲 dust 啊，嗰啲呢个理论上分类系一个动作游戏嚟嘅，咁但系佢个战斗就乏善足陈，佢主要就系讲紧卖个角色嘅，即系卖女咧，主要基本上就系卖女啦，佢就卖肉卖肉卖性啦，咁啊作为一个游戏卖女卖肉咧就。唔系咩嘢嘅，咁佢就再搵啲擦边球，有啲点话佢个色情啊，唔系真系咁样除晒衫做俾你睇嗰种咧，但系嗰啲卖肉啊，嗰类嘢就都做得几多嘅。咁又呢样嘢就， 佢已经得唔得嘅啫？呢只 game 即系出面评价，因为我肯定冇玩噶啦。 基本上是一只垃圾， 就系咁多咁，但系我又多又即系如果净系普通， 喺中国流行嘅边一只游戏唔系垃圾？好认真啊！使乜王者荣耀嗰啲都系抄翻嚟，然后劣化啫嘛。 但系呢只 game 佢因为佢系咁样就系。佢系会有即系咁用，佢系会有厨出现嘅话，我咧，咦，又似乎有啲嘢有料到，因为普通垃圾系唔会有厨出现。当你 有，呢个世界有人多就有乞衣，族大有乞衣。咁因为呢只 game 系好 Q 多人玩，因为好受。佢受欢迎嘅主因就唔系因为只游戏咧唔知咁出色，而系佢系尤其是中国嚟讲咧，其实中国是一个好呢方面系一个好奇怪嘅状况嘅，就系讲紧有部分人。系好细个就已经系咩色情咩咸嘢都有，因为中国冇网管啊嘛。咁但系另一方面咧，就佢系一个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中学生以甚至以下的话咧，你只要接触色情之上好困难嘅事，就系、是、有啲似以前嘅日本，即系嗰啲咧以前我哋咪讲 Love Hina 点样红起嚟嘅，靠乜嘢啊？靠除衫噶嘛，大家记得啦。就係講緊，因為佢呢種咁嘅擦邊球式嘅色情啦，軟色情啦，叫做佢係吸引咗好多啲小學雞，真係小學雞，物理上嘅小學雞，甚至唔知中學甚至部分中學雞去玩佢，佢就係純粹係為咗啊呢個美少女啊好索好索，仲肯除見肉賣肉啦，叫做佢，但係呢樣嘢吸引咗佢哋，同而仲有另一樣嘢就係講緊呢類人。佢嘅主打嘅对象其实讲緊係十几岁嘅人啦、啊。佢好多人其实讲緊一係从来冇接触过其他游戏。佢真係一开手机一开始有手机开始玩游戏用手机玩游戏就係、是、玩緊崩坏三。即係因为个样俾啲美少女吸引咗佢啊。所以佢会出现佢係好多人嘅第一隻。咁你諗返你当年玩嘅第一隻游戏通常都会有啲特别有啲情感喺度㗎嘛。如果你係仲係从呢个同嗰啲游戏熱恋緊的话，你初恋系你嘅熱恋对象嘅话呢，就係、是、要几处就可以有几处。因为佢你讲佢点解会咁处嘅原因就係佢唔知道呢个世界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系即系佢冇你，即系譬如好简单，就当翻嚟呢度，你净系玩个原神的话，咁当然我谂相对比较少啦吓。你净系玩，因为而家新出嘅啫嘛。如果你系净系玩个原神嘅人，咁你唔系你冇见过科技知识，咁你咪会唔知道哦，原来呢个世界仲有样嘢叫做萨尔达传说科技知识嘅，咁你咪唔知道系佢啲乜嘢，咁啲人我嗰阵时佢哋会你会吹咯，啊呢、這个个美术风格几咁靓啊，个开放世界几咁劲啊，你会有啲咁嘅意思咁嘅嘢，但系因为你嘅认知你嘅知识不足，即系等于你净系玩过王者荣耀的话，你系唔知斗塔游戏、DOTA 类游戏个源历史点样源远流长嘅时候，佢点样发展开嚟，有其他类型嘅 DOTA 游戏系如何那样的，你系唔会知咁多嘢，因为你真系你唯一玩过嘅就系王者荣耀，即系日本系好多，唔系日本，中国系好多啲咁嘅人，所以佢会 少啦。 即系佢呢样嘢，佢会令到佢产生咗唔少呢类咁嘅死忠，因为佢个对象年龄低，即系由从小走起呢样嘢就可以咁样叫啦吓。咁即系呢样，咁我谂相对嚟讲就佢亦都特别个 lift 度高，呢个系事实嚟嘅。咁 或者仲可以举个例子嘅，虽然可能系一个孤偶例子啦吓。喺廿六有个自称原神玩家，而我睇佢应该都系崩三嘅玩家嚟嘅，因为佢对美哈游应该有翻咁上下忠诚度嘅。咁佢哇，你班友仔系咁成日都话萨尔达几咁劲几咁劲，即系我啊唔捻信啦。咁佢就真系走去买咗部 Switch 去买去攞只萨尔达去玩，跟住玩完之后咧，结果我谂大家都可能估到噶啦。咁结果佢就话咧，萨尔达天下第一，呢个原神算什么？咁佢话我以后去玩萨尔达啦，原神你快拜啦你。就大概讲咗啲咁嘅嘢，咁啊可以作为一个孤偶例子去 support 我呢个理论嘅。 嗱，咁啊，翻去啱啱，因为讲到七七八八啦， 咁多啦。 啊，咁啊，佢呢个权喺嗰边，我仲有一样嘢想讲嘅，就系、是、佢呢嚿嘢，佢嗰样嘢仲紧，啱啱讲佢攞个出塔权限啦，咁其实佢入边仲有一样，佢啱啱讲过，你冇人睇嗰个条款啊。入边其实有写到嘅，我哋并不保证你嘅资料唔会外泄，亦都唔会保证你嘅资料唔会交俾其他人。 嗱， 呢 样嘢 咧 真嘅，因为系入喺呢样通常咧，其实外国都有，通常就叫咩戴人头盔嗱，话到明噶，讲明唔算正股，即系惊即系叫封后门嘅啫。但系喺外国公司讲呢说话同入喺中国公司讲呢说话咧，意义完全唔同嘅。 系啦，调翻转咧，我就系、是、嗱，又系可以理解嘅时间啦，就系乜嘢啦？其实呢句嘢咧，我首先第一样谂到嘅，唔系话佢会偷你个资啊嗰类嘢，因为调翻转讲，佢偷咗你又如何咬你啊？点解要写啲嘢咧？其实系讲紧佢系有，因为大家知道中国有条好恶嘅法例咧，就系嗰个咩国家安全法入边其中一条好恶嘅法例就系、是，只要共产党定政府要求，应该等于相等噶啦。只要共产党要求，你系必须要将你嘅入边公司嘅所有资料交出嚟，去协助国家安全。即系佢唔会无端，佢话佢唔会无端白事去查你嘅。但系中国讲嘅国家安全，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回事啦吓。而家宇宙基安法，大家更加清楚啦。佢可以因为咁样而去收出嚟，咁佢为免喺呢个状况之下会俾人告咧，所以就加呢条嘢落去。其实潜含意就系咧，我有可能会俾共产党强奸嘅。你睇住，你睇路。其实佢嘅意思咧，有部分系咁样嘅，正并不是纯粹话我如果我唔小心泄漏资安啊，甚至只系自己攞嚟用，你都咬我唔食。唔系，相对外国嚟讲，佢反而多一层原因嘅。但系就亦都系调翻转讲咧，就系亦都可以非常恶地恶用嘅。你个资料我攞嚟做乜？系我就都得嘅。因为调翻转讲咧，就系你讲 Twitter、Google、Facebook 呢啲大厂啦。其实都有类似嘅条款嘅，你揾翻佢个长浸臭个卖身契啦，其实都有类似咁嘅条款嘅，就只不过系今次点讲啊，开始烧起嚟，大家放大检视咧，就先特登去再见到呢样嘢，就话，你咁样讲系咪即系准备卖 Q 钟啊？虽然我觉得系，佢系准备卖捻咗你嘅，不过就正系因为呢条条款咧推论唔出你佢系打算卖咗你嘅，佢只不过系最多可以推论到我可能会俾人强奸。 因为最紧就系佢一副佢会改出个讲法就系、是、咁间公司都有类似嘅嘢噶啦，咁就吹佢唔着噶啦。 所以即系呢样嘢好得意，所以都可以咁讲嘅，包括后边我嚟讲啦吓，即系我哋仲咁啊，除咗呢两个样，譬如除咗抄袭治安或者系呢个安全问题啦吓，咁仲有一样就系佢个啱啱提咗噶啦，佢就会封个封人哋啲即系封禁字啊嗰类嘢，封得好 呢个就唔使讲噶啦，我咧已经系呢啲叫绝经文嚟嘅咧。 咁啊，但系佢就睇咁多嘅情况之下。即系有话啲人话严上下成啦，佢卖得好捻好，呢样先呕血喎。 唔系嗱，有一样真嘅就系、是、喺中国大陆，你做咁嘅宣传煲到咁大，卖得好应该噶。同埋只 game 又已经即系佢只 game 又唔系话真系差得好，即系佢系其实真嘅。日本嘅玩家评语就系、是、只 game 最系最烦最俾嘅佢最黑人憎就系咩咧？佢太想你抽抽蛋，其实游戏性 OK 嘅。咁如果呢个讲法嚟讲嘅话。只 game OK 好玩，你唔介意呢啲？头先我讨论讲咗成个钟，你呢个废话嘅话，咁好系冇问题噶。反正大陆边只 game 唔系咁样啦，只只都系咁衰样噶啦。 咁即系点讲啊？你无耻都唔 care 自己权益受损，系自己问题啦。当然我哋都知非常之多咁嘅人，咁当然有部分系讲紧，就算你炒到几热都，佢都系唔知道呢啲嘢，亦都有咁嘅人存在嘅。 亦都唔少，即系有时我哋依家就系喺啲宅界或者系嗰啲网讨论区讲嘅嘢，系外面系可能完全听唔到噶。 呢样嘢真噶。即系你，比如话件事系人都，即系你以为系常识，喺啲讨论区啊、网民圈里面以为系常识啊、天真理咁样，外面人肯有佢咁嘅事咩？常有啦呢事。 嗱咁啊，呢样就仲要讲一样啦，咁啊，其实而家佢仲要系讲紧佢，其实啱啱我哋讲咩好多咩抌广告啊嗰啲嘢咧，其实仲有个点讲啊，有啲阴谋论嘅，因为其实冇任何证据嘅，但系估计都有咁嘅一机会系有咁嘅机会存在啊。咁啊，关另一个主角唔系个主角啦，另一个大家成日会喺我哋呢个 channel 度听到嘅公司腾讯，但首先。首先，米哈游同腾讯系冇资本或者相关冇合作之间联嘅，佢哋相反地，其实佢哋两个系结咗仇嘅。咁啊，讲少少八卦啦吓。咁讲紧当年啱啱讲紧佢其实佢呢米哈游呢间公司其实系一间以崩坏三单 game 去撑起成间公司嘅游戏公司嚟嘅，咁但系大家都唔算特别地意外啦，因为一只 game 撑起成间，尤其是手游，一只手游撑起成间公司嘅厂，真系多到多不胜数啦。反而调翻转讲咧，好捻多公司都系咁啦，包括你 FGO 啦，即系你 TM 写其他游戏占咗佢几多收益啊？ 唔系应该咁讲，唔系咁应该咁讲，一能够有超过一只游戏嘅。撐起公司是很少數的，因為一通常 game 走天涯而已，多數都是。 就算你 說 CY game 那樣是很少有的， CY game 那樣可以有這麼多隻 game。 就算你說當年講，不要說現在都是，九科都是的。即是九科做了這麼多 game， 即是代理又好，他自己做又好，這麼多 game， 他賺錢的基本上已經是幾年前開始已經是只是得 PAD 的了。其他遊戲呢不洗蝕已經執到的了。又或者是死人不記得那間公司叫什麼 ,Lovely 那隻手遊啦，间开发公司，唔系指 Bandai， 唔系指新生代，系间游戏开发公司，又系一只 game 独大，手游系特别多咁嘅情况啊。传统大厂反而冇咁多，即系你讲紧 Square， 佢就算你点样讲话 FF 如何那样大，咁佢都唔系净系抄 FF 赚钱噶嘛，虽然都好大，但系呢家嘢系一家纯粹靠班外生，我翻嚟有冇意思啊？一家纯粹几乎系 99.4% 我记得系。嘅收入都系嚟自《崩坏三》嘅，咁呢只 game 咧佢个看板，跟住都系佢个攞佢嘛，咁大家你知道啦，腾讯咧就最叻嘅就系乜嘢啦？你有业界有啲乜嘢红，就收购，而家好啲，首先会做收购嘅。如果你拒绝收购或者收购个价钱唔干脆嘅话，即系点解咧？即系点解大家啲人会接受佢嘅收购咧？唔一定系佢俾嘅价钱高嘅，有时讲紧你唔接受我收购啊 ？OK， 敬酒唔饮饮罚酒，我抄你，我抄只一模一样嘅，然后因为腾讯入边有。好似十亿用户，腾讯好似佢用佢十亿用户嘅优势，咁啊，然后我整一只一模一样嘅 game 出嚟，然后你睇下边个人，睇下边啲人啲玩家会玩边只，咁你仆街噶啦，即系我就当五波啊，你嘅营销即刻冇咗一半，你系咪仆街咯？更加唔好话你唔得，更加唔好话腾讯大公司，你细公司， 咁我都知，咁我知道有间公司好中意做啲嘢嘅，讲紧叫 Facebook。 咁啊，老老实实，即系 Facebook， 唔系应该系 Facebook 又做过 ，Google 又做过。 米高索都做过啦，不过米高索就 只不过系衰咗啫嘛， 冇咁恶质嘅，呢个就系的确系都有类似嘅，但系我亦好认真讲噶，腾讯嘅情况系恶质好多啊，所以点解我对腾讯都系其实都好嬲，即系都系好唔爽嘅。但系呢度入边咧，咁佢又做一模一样动作，因为佢好中意，点解读中国咁少读国兽咧？尤其是系喺个应该话科技啊，电脑资讯科技相关嘅，佢咁少读国兽咧，就因为咧你要成为读国兽之前，首先要过咗腾讯呢一关。咁佢呢间嘢咁啊，即系崩坏三其实真系几红嘅。咁佢红咗之后咧，就俾米哈游就去米就想收购米哈游。咁好正，即系啱啱讲第一步啦。咁但系米哈游就拒绝。咁啊，原因我就唔清楚亦都唔想深究啦。总之佢拒绝咗。咁腾讯做嘅嘢，下一个动作就系啱啱讲过啦。啱啱讲过嚟，系同一个模板嚟嘅。佢就做咗一只叫《盟会学员》嘅游戏。咁啊，即系你听名你。正噶，一隻叫崩壞學員嘅遊戲，但係實際上係賣盟會的，一隻就直接叫盟會學員，你淨係睇名你就知，喂佢真係佢係完全唔介意，你知道佢係抄嘅。騰訊係呢方面亦都係表表姐，而且佢抄襲仲係幾惡下添嘅。咁啊，好嘅，咁出完之後咧，結果咧就米哈遊，我唔知佢到底係邊度嚟嘅底氣，即係中國叫啊，不知哪裡來的底氣。就走去告腾讯，系啊，佢真系走调翻转，真系告腾讯。咁但系结果，我可能佢真系攞到点啊？佢真系有翻咁上下把握啦。结果喺入边点决定性，其中一个决定性嘅地方咧，就系佢喺呢个腾讯，即系佢拆封包、拆盟会学员个游戏嘅封包，拆到入边其中一个素材系 系呢个米哈游嘅嗰个吉祥物，佢系直接插包人哋啲游戏入边有吉祥物。你 OK 话，你话个角色相似、系统相似、界面相似，都可以话游水打波乜嘢嘢。但系你吉祥物总唔会同人哋间公司嘅吉祥物一样啩？即系呢样嘢就我唔知系咪决定性嘅，最少喺我心目中系决定性啦。即系呢样嘢就我觉得百事不变啦。咁最后法院系判咗腾讯败诉。腾讯个咁红，即系腾讯嘅法务部，老实讲，系讲紧，因为佢从好似冇试过同任天堂正面对冚啊，所以到底边个恶啲咧，就仲目前仲未有仲未有结论嘅。但系佢系比哈游其中一间击败过腾讯法务部嘅成员。虽然我唔知佢击败到底系真系法院判决啦，定系和解喺边呢度入边我冇查到。总之因为咁样咧，呢个腾讯同佢结下梁子嘅。咁所以咧就据说呢个大陆好多嘅抵制文，有部分嘅抵制文咧，其实系背地里系腾讯嘅资金嚟。咁当然啦，啱啱讲咗咁多，啱啱佢犯咗三大问题，一个抄袭问题，一个呢个治安问题，一个仲有一个呢个禁言问题，呢三个大问题。如果你一个比较 care 嘅人，应该三个是但一样啦，都足够你抵制游戏噶啦。虽然唔系话所有嘢都系腾讯炒出嚟嘅，但系腾讯系有份炒作呢样嘢，即是等于当年 Sega 同老任咁啊，大家竞争啊嘛。喺呢个实诶唔系实推嗰部叫做 Game Gear 个电源嗰阵时。个电源唔知俾人发现咗乜嘢，佢好似有致癌物质啦。啊，老人咪开咗出咗广告，呢个 Sega 带俾你癌症，即系有啲好卵贱嘅动作嚟啊！但系即系呢个咁嘅公司恩怨，系其实有咁嘅情况存在嘅。咁当然啦，呢个并不是全部都有嘅。咁仲有一样啦，啱啱讲啦，佢讲打广告咯。咁有人就话声称系因为腾讯从中作紧，所以好多人都唔肯落广告，帮佢落广告。咁啊，净系得 IGN 肯落。咁啊 ，IGM 系鸡嘅，咁大家都知噶啦，系鸡系公司，大家都知嘅。咁但系咧，亦都有一种说法啦，系话因为呢只 game 实在佢抄嘅动作实在太过分啦，即系你将即系你只要一睇 trailer 任何一个 cut， 你都知道佢系抄紧《塞尔达传说》嘅。即系任何一间有少少良心，或者系唔想做臭自己嘅朵嘅游戏相关产业，你都唔想卖佢广告噶，系咪先？因为你嘅讲紧系即系之前我哋讲紧最后生还者都已经讲紧，你帮佢卖广告，你都一只垃圾 game 卖广告，然后赚佢都会俾玩家屌埋你一份嘅啦。 但系而家佢卖广告咪好紧要喎、啊、又。 咁啊，有呢个又叫做有钱使得鬼推磨嘅。 唔系，即系讲紧一时道，你做传媒咁难做，咁人又即系真嘅。如果我做游戏杂志，我做游戏媒体编辑，有咁大嚿钱落嚟。大佬啊，我都养家嚟仔乸噶嘛，接咗佢啦。 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有部分咧就唔系唔接广告，唔系唔接，而系唔接置入黑，我咪叫置入式行销啊。即系佢可以话我页面入边弹个图出嚟，然后嗰个系完成嘅广告，佢接受到嘅，但系佢唔会当你报道哦，完成几好玩，几好玩，几好玩，你嗰啲置入式行销啊。 通 照 做啊，撞鬼 啊， 发咪通啊，惊马啲 咁有啦，你要搞清楚一样嘢，有样情况就唔一定系唔系咁硬桥硬马嘅，有部分咧系你帮我落广告，即系啱啱讲嗰啲普通广告，咁我话松提嗰阵时松手啲，而且啱啱都讲过，一老实讲，一个抄《塞尔达传说》嘅游戏唔好，即系而个质素唔高咧，其实系好有问题嘅。你抄过100分嘅人，你连90分都冇嘅话咧，就系你抄得。 但一般嚟讲，出面嘅评价其实又未知话60分，如果80分，其实都收货好多人啦已经。因为你抄100嘅话咁容易咩？但如果你抄80就 OK 好玩，我觉得好多人已经执波唔多算，因为始终有打住咩免费。虽然话有啲咁样抽七楼单嘢边有免费，但 免费先系最贵啊！呢、這个世界上， 就系对于好多人嚟讲就系、是。我入门我唔使俾钱嘛，呢样嘢就已经系有着数啦。 我调翻转喺现在呢个世界咧，《塞尔达传说》收你几千英就呢、這个级数游戏收你几千英落到楼咧，真系佛心，先系真真正正嘅佛心来着。你谂下，你喺 FGO 付我几多钱？你自己讲，即系 咁谂嘅， 即系 呢个 免 费 系最贵嘅嘢，系即系 OK， 唔系真系答我，即系我意思就 系、是、因为再讲系好长寿啊嘛啫。 啊 OK， 咁啊，所以佢呢样佢就系好多，即系都有啲即系咁话自媒体啊嗰类嘢，因为嗰啲比较细嗰啲。其实都听到唔少就出嚟话，呢佢哋接触过佢哋，但系佢拒绝咗帮佢哋卖广告，系都听到唔少呢啲咁嘅嘢嘅。咁、有人话系腾讯从中作紧，咁但系我认为咧就系 Kimi 有知啊，两者有机会系其中一种，亦都有可能 Kimi 有知。 同埋有一样真嘅腾讯，即系间腾讯大到而家世界最大嘅游戏集团啦， 你去到呢个程度嘅话，你唔敢得罪佢应该嘅，即系换咗系我都唔敢得罪腾讯，大佬开饭啊嘛，呢样知嘅。 所以但系呢种讲，所以我系认为呢种讲法系有咁嘅讲法存在，但系咪因为真系腾讯系咁憎佢，所以要做佢样封杀咧？嗱，你要搞清楚啊，你唱衰佢同封杀佢系两回事嚟噶。即系啱啱讲个 Sega 同呢个老任嘅例子，即系唱衰佢啫嘛，冇封杀噶嘛，即系冇，即系但系即系话你如果你想喺我任天堂入边出红白机入边出 game， 你就唔可以喺Sega 入边出 game， 冇噶嘛，未有去到咁嘅程度，因为呢啲你系违反反垄断法嘅。OK， 翻嚟。咁呢度入边咧，啱啱提过嘅，点解佢有啲嘢抄唔足咧？佢有啲乜嘢未抄足咧？我就提一提啦吓。咁佢其中一样冇抄足嘅地方咧，就系《世界传说》，你做乜嘢都系林克一个人做晒噶啦，乜春都系林克一个人做晒。嗰个主角叫林克啊，再提一提各位啊。即系我知 道，呢个太老啦， 七老架啦。佢六个主角唔系叫世大啊，绿成件绿色嗰件咧，你嗰个叫林克啊。所有嘢都是林克做嘅，但系咧喺原神入边咧，就将佢全部斩开晒。即系揸弓嘅一个角色，即系林克可以揸弓，可以揸剑，可以揸好多嘢噶嘛，即系好多揸唔同武器啊嘛。但系喺原神入边咧，揸一种武器就一个角色，佢系唔识呢条友真系白痴嚟，系唔识揸其他人武器。 唔系啲咩抽角啊？即系我日日抽啊。 然后咧，佢有唔同嘅属性，即系林克一个咧可以点火，可以结冰，可以放风，可以吹雷，全部都做到嘅。但系喺原神入边咧，所有角色亦都系只系识一种属性嘅啫。咁你如果你想要点火啊，你要揾个火属性嘅；你要结冰，你要揾个冰属性。 所以 即系佢要做。咁所以你就 话， 嗰种属性你啊，呢个系一个比较反而比较接近个崩坏三嗰阵时嗰种做法。咁但系呢个亦都唔系净系佢自己嘅，即系点讲啊？你好容易理解一个手机抽蛋 game 好多都系咁。当初 BAD 点解要咁多属性啊？咪就系、是、都系等你个队要抽多啲啊嗰啲嘢。咁啊，点解要有唔同武器啊嗰啲嘢？咁呢个其中一个唔同点啦。另一个咧就系、是、佢有好多系统咧，其实就系简化咗嘅。即系譬如佢有遗迹啦，佢入边有个好风格非常之相似系遗迹，不过风格相似大家咁讲啦。佢入边系个遗迹，但系佢入边净系打怪用嘅啫，就冇个迷式解谜，因为系统复杂。亦都好似啱啱讲嗰个热空气，即系火嗰度烧嗰阵时有热空气上升捕捉呢样嘢，佢都冇做，因为一个纯粹缓慢下降嘅滑翔系容易做过一个有包要考虑埋热空气对流嘅滑翔嘅。佢有少即系你见其中一个大家好，你话喂人滑翔你又滑翔，但系晒热滑翔系多少少嘢嘅，佢系对呢个空气流动系个信息量或者系个参数会比较多嘅。点解佢比较少？我相信系因为个系统唔会抄，难抄，因为佢唔系真系攞住世界嘅原始码去够照吸噶嘛。就首先呢个动作佢系唔会做嘅，唔系佢做唔到。所以如果佢攞得到，佢都唔会做嘅。点解呢？因为其实呢一间非常之狡猾嘅公司嚟，我真系用狡猾嚟形容。我哋之前都讲过呢、这个未定事件簿，你一隻米克又出嘅游戏，一隻如果你未听过呢个名咧，你讲你呢个抄袭呢个逆转裁判嘅乐女 game， 你咁样讲咧，嗱啱啱因为阿杰特啱啱我哋咪前讲嗰时咧，唔知咩嚟噶，我就讲游戏讲嗰时，跟住话哦抄袭逆转裁判嗰只乐女 game， 哦知道边只啦，即系佢呢档嘢入边咧，包括崩坏三在内，其实崩坏学员系点啊？因为佢发迹的时候，崩坏学员系佢发迹嘅游戏啦。咁嗰阵时，崩坏三红嗰阵时咧，崩坏学员已经收咗 server 噶啦。所以我唔知佢最开始系咪咁样嘅。但系最少崩坏三入边啦，都系有抄过唔少嘢嘅。譬如系佢系抄过呢个 Bayonetta 同埋呢个Devil May Cry 嘅角色嗰啲攻击动作啊，佢有抄过噶嗱。呢样嘢就唔可以话游水打波嘅，点解咧？因为Bayonetta 同呢个 Devil May Cry 都系嘅，大家知道佢其中一样你话招牌级嘅优胜嘅地方就系讲紧佢尤其是但丁啦，但丁嗰啲好卵型棍，但系其实唔系好实用嘅，喺现实讲啊，现实嚟讲系完全不实用嘅动作。系好型棍噶嘛，嗰啲好夸张嗰啲攻击动作啊，系型嘅啫嘛。即系呢啲嘢系完，即系如果你话哦，譬如话你收剑嗰下咁样，点样收呢啲嘢揈啊甩嗰啲叫甩血啦，即系点解要揈把刀？其实系攞嚟揈走上面啲血，等你唔好沾住啲血去入哨啊嘛。呢个动作系真系现实有得参考嘅，或者你射弓箭嗰啲动作系现实有得参考嘅。但系但丁嘅攻击动作系 Capcom 原创啊嘛。系冇人咁样做噶嘛，所以大家先会觉得咁型棍啊嘛，而且佢做咗好型啦，Bayonetta 都系啦，但系呢Bayonetta 同 Devil May Cry 点解会咁相似咧？就大家如果你熟悉游戏嘅，应该会知嘅，但我呢度唔讲啦。 佢係抄咗好多類型遊戲，而且個嘅動作，而且嗰啲動作好多時都係間都係嗰個遊戲嘅原創部分嚟嘅，你肯定佢係原創嘅，即係。所以呢啲嘢佢哋呢个，但系啱啱正如啱啱佢讲，游戏玩法同动作系冇版权嘅，只有美术风格先系可以有版权。所以佢嘅美术风格系真系要 copy 啦，冇嘢。到底呢个呢个又牵涉到另一样嘢，就系如果大家好多时想问噶啦，如果老人走去告米哈游，会唔会赢得到咧？嗱，两样嘢，首先主战场嘅问题，首先第一样要问主战场，如果主战场喺呢个日本的话咧。就算赢咗都冇用嘅，大家明㗎啦，心知肚明啦呢样嘢。如果主战场喺中国嘅话呢，其实老任未必真系必胜嘅。首先两大家啱啱讲过，点解我点解要突然间提腾讯呢，另一个原因就系提返呢单，点解要提返佢个官司嗰单嘢，就系讲緊中国嘅最强法务部，呢、这个地球外最强法务部同呢个地球嘅最强法务部，其实系即系你打赢个地球外嘅最强法务部，你可以有理由相信，其实佢对上呢个地球最强法务部咧，唔一定系会即刻赖屎嘅，佢系甚至可能会有咁嘅底气去赢佢嘅。呢个第一样 睇场主场边度嘅啫呢啲嘢。 第二仲要，如果佢如果要你真系有效咁打击米哈游嘅话咧，你一定要入佢主场。咁就系大家知道啦吓，呢个乔丹唔系呢个 Michael Jordan 抄呢个乔丹，呢、这个 New Balance 抄新楼乜嘢啊？即系呢啲咁嘅事，你系听过唔少噶啦。即系呢个。喺大陸係好有啲好奇怪，但而且咁樣嘅情況下咧，佢係抄襲情況啊！啱啱講咩咩嘢嘅，佢嘅抄襲咧，其實你係冇辦法描圖式咁樣去抄到嘅，即係你唔會 copy 到個地方係完全可以描到圖嘅。動作唔計，因為動作係冇版權噶嘛，啱啱我講過啦。但係如果係美術風格嘅話，要去到咩地步咧？你係描到，你係 copy 唔係 copy， 你疊到圖啊，係疊圖，你疊得到圖嘅話咧。你就有機會可以攞得到對方，因為呢個係屬於一個素材，係可以自動獲得版權啊。佢出素材其實等於一張畫嘅 hard copy 嘅話咧，係絕對可以攞到，係可以告得到佢嘅。因為你要係 hard copy， 你先可以點得到噶嘛。當然啦，你個有只係改動唔夠多嘅話咧，都可以告得到嘅。即係呢樣，而我睇到呢樣嘢，呢兩個美術風格咧係非常之相似，大家唔使講噶啦，佢有幾時大家知。但係如果真係告上法院嘅話咧，唔好講係咪任天堂。唔好讲系咪米哈游，即系两间我当佢咁高咁大嘅法务部，即系拳手冇分别嘅话咧，咁其系咪真系一定嗰一样咧？唔一定。米哈游就系好中意喺呢个种咁啊，你可能你好明显你知佢系抄，但系 吹佢唔涨， 但系吹佢唔涨嘅程度嘅抄袭，咩好中意咁样做呢啲咁嘅嘢，即系佢系 呢个点 解啊？我之前好似上次定再上次新闻嗰时咪提过呢个其实啊蓝 B 个抄袭事件嘅。我点解话米哈游绝对唔会，唔系一定绝对嘅，佢唔小心都可以出现嘅，但佢系唔会主动或者有心去做呢种咁嘅抄袭，因为佢知道呢种嘅嘢佢会有风险。呢间契弟公司就系讲紧最契弟嘅地方就系讲紧呢样嘢，佢系真系点啊？中国中意用嘅啦，有意识、有预谋嘅去做后呢、这个进行呢个抄袭嘅动作。如果用大陆嘅讲法就系咁样讲，即系佢会咁样嘅，佢系特登地去抄袭。呢个对象，而且仲系佢系以被揭发为前提嘅情况下去做抄嘅，所以佢嘅防护系做得非常之好。咁但系调翻转问啦，咁点解佢要抄到咁一模一样先？即系因为如果系讲，譬如你讲未定时警报啦，大家会讲佢科学怪人，或者大陆叫佢缝合怪啦，点解会咁样叫佢？因为就系讲紧呢度似呢度一忽似嗰度，嗰度一忽似嗰度，所以呢度入边都有啦。但系佢相佢个整体主观都系似细人。佢唔知大家发现唔到嘅咩？佢唔会当大家系盲㗎嘛。 但佢有办法令到你吹佢唔涨㗎嘛，呢样嘢就係 因为佢系第一佢有恃无恐啦，但佢唔止系有恃无恐嘅。系咁，佢系讲乜嘢？其实佢系呢个系佢嘅手段嚟，佢要打入全世界嘅个市场，因为佢北卫三基本上都系得大陆玩嘅啫嘛，即系大陆同埋马来西亚以及某啲亲中的人，即系点基本上都系玩中国 game 嗰啲啦吓，即系香港都有唔少嘅，其实我知道，不过算啦。咁佢要打入，佢第一样要做嘅就系制造话题。呢个王维基讲过嘅，王维基嗰阵时当年搵新叫咩新地啊，嗰、那个讲啲嗰啲吓鬼广告啊。佢入边就提咗一样嘢，就系无 noise 系最大问题。你屌，俾人屌到扑街都唔系问题，最大问题系无 noise， 冇人识你，呢、这个先系作为一个服务又好咩都好啦，因为最大嘅问题就系、是、最惊嘅就系冇人识你。你骂名系唔系问题嚟嘅，即系当然啦，全世界都赞你系最理想最好嘅状态啦。但系呢样嘢你真系要做到好出色先得噶嘛。但系有另一个方法可以更加简单嘅，就系、是、你做到好贱，全世界都闹你。咁佢哋就亦都有引引翻嘅知名。我亦都相信有非常之多嘅人就系因为全世界都闹佢。咦？咁到底佢会好奇？咁多人都闹佢，到底呢只咩 game 嚟咧？我亦都唔排除。大家听完呢个 podcast 之后真係走去即係单隻 game 嘅。我只能讲单你都唔好单。唔好諗住话唔俾钱佢就唔会益咗佢。首先你会有自身安全问题啦。呢个第二就係讲緊其实你咁样都係间接地帮咗佢。因为佢第一另一样个好有生逼嘅地方就係讲緊1700万下载。因为是好似一日定一个礼拜我唔记咗啦。总之好短时间一开 game 就千几万下载。因为佢事前登录系2000万事前登录。呢、这个数字嚟讲呢有1700万下载呢系非常非常恐怖嘅事嚟嘅。因为根据呢、这个啲业界嘅人讲啦，事前登录同实际下载个比率通常系30:1。即系30个人做事前登录就会有一个就会真系下载嘅。即系下载完之后玩唔玩嗰啲系另计啊，即系讲下载。咁所以2000万咧，照计数咧，其实应该系得70万嘅下载先啱嘅。如果2000万登录嘅话，咁、如果系比例高啲嘅，有十分一左右。即是话 另一样嘢，咁呢只 game 做咁大型嘅宣传，高 即系一样 实流嘅呢样嘢，我又唔意外，因为其他手游系唔会做咁嘅宣传噶。你唔能够用其他，即系你规模都完全唔同。 我知道，我意思就系、是、就话、是。佢嘅抄袭及抄袭的 PV 其实系佢广告嘅一部分，因为你俾钱人买，第一会有对方可能会有原则问题啦，第二你就钱系有限噶啦，咁有咩办法会令人主动去 share 佢嘅资讯咧？就我哋而家咁样，我哋又攞咗成个钟就系讲，就系讲呢单嘢，即系讲紧佢一只嘅人仆街，但系呢样嘢我哋事先声明啦。呢个对天发地税系咪？如果我收个米克油嘅半毫钱，我出街俾人嚟劈，我俾黑警打死我。 唔系，我讲话我个讲话就系、是，如果我有收佢钱嘅话，我仲识得人去讲佢咁样惨，戆居嘅。 我总之就系、是、佢，即系佢会令到佢会得到好强嘅生逼。呢样嘢就系佢嘅真正佢点解要抄袭嘅真正目的，佢唔系纯粹懒咁简单，当然亦都系有部分懒啦。你因为你叫一个开发者对住某只游戏去抄，系轻松过你自己游历开发好多好多好多嘅，呢个事实嚟嘅。但系都系对住游戏抄，你东抄忽西抄忽咧，其实需要嘅功夫咧系。只系俾你抄死同一隻 game 咧，多 AI 咁多嘅啫。我当你3个月可以抄一隻 game 出嚟，你可能3个半月你就可以抄，可以缝合一隻 game 出嚟。缝合嘅意思即系东抄一啲，西抄一啲啦。即系呢个佢系刻意有心嘅，而我哋都落入咗呢个陷阱入边。 咁我算啦，呢样嘢就咁你要做新闻啊嘛，大佬。咁我有嘢讲下啫。唔系嗱， 咁啊，所以喺呢度呼吁下各位啦吓，即系真系好认真，你就算你几有兴趣都好啦，你真系完全冇帮佢去做任何嘅。即系除咗叫人唔好抄，唔好玩呢只 game 之外，你真系尽量减少佢嘅生弊，更加唔好去走去尝试去玩佢。好认真，佢攞得，因为佢系由佢以根据我见到佢所攞咗嘅权限，佢系绝对可以去系喐你个你个 SNS account，SNS account有咩咁大镬咧？你如果攞到 SNS account， 即系佢可以喺 SNS 入边，即系我当 Facebook 啦吓。好似 Facebook 有份嘅，喺 Facebook 入边去 PM 你个好朋友，喂，我最近咪可唔可以帮我买点数卡？ 顶呢招，乜而家仲有人要咩？呢招 有，唔止有，仲依然系有人收啦，巧唔怕旧，因为我知道大家冰雪聪明嘅，听我哋呢个 podcast 嘅都系聪明人啦，大家明噶啦，唔会中呢啲嘢，但系呢个世界系有非常之多系蠢人。系会中呢啲嘢，佢将佢杀，我啱啱讲过啦，2000万啊嘛 ，OK， 2000万下载，我知道唔系全部人都玩，但系2000万下载就有2000万部机，系俾佢个木马攞咗噶啦。咁佢2000万嗰个入边，我当我入边有1000万人系有任何类型嘅 SNS， 其实应该唔止嘅。咁佢然后每个人，我当佢有50个 friend 啦，咁你就会向呢个5亿人去问咗，你可唔可以帮我买点数卡？我当入边有0.001嘅人会中招。0.001嘅人会中招都好啦，咁系讲紧有500万个人会帮佢买点卡，系咪一个好卵恐怖嘅数？就系讲紧 其实佢可以玩呢啲嘢。当然啦，系咪咁啊？即佢唔一定要自己做，因为佢可以卖俾啲诈骗集团，然后等等诈骗去做嘢，然后佢净系收资料钱或者系收分成，佢唔一定要自己做。所以就算你发现到某单呢啲点卡骗案又好，咩骗案都好啦，唔一定发现到嘅。咁當然仲有啲其他種類嘅嘢，只要佢攞得到呢啲嘢，呢啲叫社交工程，佢可以用社交工程嘅方式去盜取你嘅資料，盜取其他人嘅資料，去令你受到蒙受損失。所以點解話我叫你裝你都唔裝，就係講緊佢其實你裝嗰下，你已經允許咗好多好多好多權限出嚟㗎啦，已經。即係尤其是呢隻 game 到底又手機版可能仲好少少，因為手機版呢方面安全比較做得比較足。PC 版嘅話咧，其實有好多嘢咧，佢係做咗你都唔知嘅。你一個就算係一個好熟電腦嘅人，我都唔算係非常熟，我當有少少熟啦。其實我都唔係完全知道我部電腦入邊係做緊乜嘢嘅。有好多嘢我係唔知嘅，你必須要查，特登去揾你先知道其實部機做緊啲乜嘢。即系你其实好简单，好简单问大家用 PC 嘅人，有几多人打开个 service 揾下而家有啲咩 service 行紧，有啲咩 service 合理地运行中，有咩 service 系唔合理地运行中嘅咧？我谂冇几多人做，就算系我都只不过系因为我部机嘅资源不足，我之前用旧机嗰阵时啊，部机实在太慢了，我要斩紧啲唔系好必要嘅嘢，跟住发现有啲嘢咧，其实有啲 service 有啲服务啊，有啲运行紧嘅嘢咧系唔需要嘅。 唔系咁我嗱呢样嘢， 正常人 唔会 理 嘅， 但系正常人会理呢啲嘢噶嘛。我就系讲紧你好有可能会出，你装完之后佢就可能会行呢啲嘢，而你冇发现，你系唔系可以咁信得过你嘅防毒程式咧？先唔讲有好多人而家都根本就唔装防毒程式，或者用 Windows 嗰个就算噶啦。即系咁嘅情况之下咧，其实咧各位真系要你要用我啰嗦啦，真系冇错。 嗱咁啦，最后啦，戴个头盔咧就系、是，如果游戏公司谂住俾钱我做，俾钱我哋嘅话咧，你请联络我啦，我有数讲嘅。如果个数够多嘅话。我良心好平嘅咋，你肯出钱我卖噶啦， 即系所谓万物都有个价，我 谂有句，你肯出钱嗱，你讲一嗱出你出你一出你钱嘅话咧，有数讲噶吓，好啦嗱，节目讲完啦，咁我今集讲成个半钟，我要冲住谂住一个钟头搞掂添，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啊，其他新闻就留翻新闻部分再讲，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